少的无解，熬过飘雪的冬天，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，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越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假如时光倒流，我能做什么？找你没说的却想要的。假如我不放手，你多年以后会怪我恨我或感动。想假如是最空虚的痛，看过几次爱凋谢，在甘心在孤独里冬眠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越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 的情